虽然还是就是大中午的时候还是挺热的， 对， 但是晚上这气温已经比较宜人了，我觉得。 对对对，其实我看最近的这个天气预报啊，尤其是下周，对于北京啊，在北京的朋友们来说，下周的天气还是不错的，也没有那么多雨，然后气温也真的是就是啊，基本保持在30度左右，白天啊， 这么美好， 不会特别热， 嗯， 对对对，所以说秋天的感觉是 越来越浓了， 越来越浓，对，包括昨天我们的同事啊，也在现在已经开始就是。音乐节目是在这个昨天的也不是音乐节目，我们的是音乐节目，是在92活力榜当中，他们做了一期专门跟秋有关的歌曲， 秋意浓之类的， 秋意浓，比如说张学友的秋意浓非常经典啊，现在就已经开始这个 开始预热秋天的这个气氛， 对，把下一个季节那种氛围和感觉再慢慢， 不是下一个季节了，已经立秋了， 就我说的是比如说呢，你穿上秋衣秋裤 啊，秋衣秋裤 对吧，下一个感觉，下一个季节的感觉带到我们的身边， 北京的秋天特别值得期待，我觉得，对吧，原来这个郁达夫写过故都的秋， 对， 就是已经是名声在外，希望今年的秋天能够稍微长一点， 对，就比如说离我们这个单位并不远的日坛公园附近，那边有很多的银杏， 对 对，当银杏落下来的时候洒满了一地，洒满了 马路，当银杏的颜色全部都变成这种酱黄色， 来酱黄色， 然后它就开始会落得光秃秃的，这种感觉真的是秋意浓， 非常漂亮的一种景色， 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这个暑假的末梢吧，大家还可以去参加的一些活动，首先上来说的是在北京马上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展览将要举办了，这个展览是安徒生奖插画展， 安徒生奖， 大家都知道安徒生写很多童话嘛， 写很多童话， 但是可能很多小伙伴不知道还有一个国际安徒生奖， 哎， 这个奖呢每年评选一次，评选什么呢，它不是评选这个跟安徒生的作品有关的，它是评选这个儿童书的作家， 儿童书的作家 啊，这是一大类，第二类呢是这个儿童书的插画作家， 插画其实是挺好看的， 非常好看，来给大家看一张吧，大家还记不记得安徒生的童话都有哪些， 哎，安徒生的童话大家想一想啊，早晨起来之后我们这个就活动活动大脑，想一想安徒生的童话都有哪些啊， 这个应该是丑小鸭里的吧， 丑小鸭里的对， 是叫丑小鸭吗， 那比如我印象最深刻的可能就是卖女孩的小火柴， 卖女孩的小火柴， 卖火， 好惊悚啊！ 卖火柴的小女孩， 卖火柴的小女孩， 哎，对对，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个是安徒生 童话，比较经典的安徒生， 哎，对，非常经典，哎，然后还比如说有像豌豆公主。 豌豆公主， 哎，还有三只小猪。 我上研究生的时候的导师就叫豌豆公主， 是吗？ 是一个男导师。 啊，对，这少女心。 为了体现出她非常的敏锐。 啊， 他对于自己的调查研究非常的敏锐 哦， 然后一开始呢他就给自己起了一个 ID 叫豌豆公主，潜伏在我们班的 QQ 群里，然后大家都以为他是我们班的一个同学，还都以为他是一个女生，就跟他一起讨论，然后我们还在群里吐槽导师，后来答案揭晓的时候大家都醉了， 这么腹黑吗， 对 啊，头像， 现在 头像也用的是一个美女， 对，现在全院都在叫她公主，就连豌豆两字都省了， 哦， 一个四五十岁的一男老师，大家都叫她公主， 哎，我觉得这个对自己宣传来讲是一个挺好的办法， 非常好的一个名字，豌豆公主， 豌豆公主啊，然后还有比如说像龟兔赛跑，农夫和蛇，三只小猪， 非常非常传统的一些故事， 哎，对对对，有很多啊，相信大家都可能有看过，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的这个国际安徒生奖，说是涉及了25位画家，也就是从66年到16年，几乎每一届获奖的插画家的作品都会参展，因为虽然他会评选儿童图书的作家，但是图书呢，图书展当然也有了，就是图书展可能没有这个插画展这么的直观， 对 他这个画可以展示出来嘛，而且这个儿童书的插画都还是非常有童心有爱的，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对于我们比如说很多这个成年的朋友来讲，也可以唤醒他们用插画的这种方式，很直观的唤起他们那种对童年的一些记忆，过去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 对 啊， 就据说这个展览的门票还不便宜呢， 不便宜， 将近100块钱， 100块钱， 但是在预售中现在已经卖出了，据说是50000张票。我觉得这算是非常火爆的展览了吧。 对，对于展览来讲，这个售票情况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一个， 非常好了。然后主办方说，按照这个数量做了一个预计，说2个多月的展出时间里将会有20万人来看展。 哇， 这是一个多么有吸引力的展览！ 对，这个粉丝群体， 对于目前这个互联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群体。 可能就像孔文说的，不仅是这个家长们希望就是熏陶一下孩子们的这个内心，哎，对吧，培养他们读书的一个爱好，家长们也可以去寻找一下童心。 哎，对，就更好的一个它的重要的点在于就是家长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 对，可以变成一个亲子的一个活动。 哎，对对对对对，甚至可以比如说这个一家三代，是吧，什么这个祖孙加上这个中间的这个父母啊，一家子几口人，比如六七口我就看展览去了，所以说你想一家子我就得卖出七八张票，所以 一张快100块钱。 哎，那 而且这确实是一个就是比如有的时候可能家长会我猜想哈，家长可能会带小朋友去看一些展览，会多少有一些担心，比如说我看一个这个假如说哈，这个跟战争有关的这种展览，虽然它可能有这个爱国主义教育的意义，但是可能也会有一些多少会有一些比较这个对，不太适宜小朋友，对对对，不太适宜小朋友看的这样的画面，但是这个安徒生童话展，对吧，绝对是无害的， 对，也是一次非常好的寓教娱乐的 寓教娱乐。孔文，你小的时候看童话看得多吗？ 小时候啊，小时候看的不多，小时候看动画片看得多。 看动画片看得多。 看动画片看得多。 我小的时候其实看这种童话书还是挺多的，包括有插画的，有那种简易的插画，非常多，国内国外都多。但是我长大了之后，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电视采访，采访的是刘烨的太太。你知道刘烨的太太是一个法国人，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提出了一个理念，突然让我觉得这个一激灵， 什么 豁然开朗。当他说的也不一定全对哈，但是我觉得给了我们另一种思路。他是说为什么他会让他的儿子多读中国的这种传统名著，比如说《西游记》 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诺伊是《西游记》迷，他是说这个国外的童话里边太多的王子和公主了。对于孩子的教育来说未尝是一件好事儿。就每个大家都知道，这国外的小女孩都觉得哎呀我要当公主，对吧，然后男孩可能都觉得以后我要做一个白马王子，我会娶一个公主，但这种种子其实种在孩子的心里，就对于他未来去打拼啊，去从一个平凡人在这个社会上去奋斗，其实是不太好的一个心理基础。可能这个心理基础就是给大家预设的太高了，给小朋友们。 对， 但是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分享过一个就是哈佛教授，然后他就说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的这个古代传说其实是特别励志的。 对， 就是夸父追日，愚公移山， 对 对, 对， 都是这种小人物靠自己的力量然后实现了一个梦想。 对，其实你说到这儿的话，我就会想到比如说近些年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偶像剧，就上来之后基本都是那种要不就是 高富帅， 高富帅，然后要不就是霸道总裁， 对 啊，要不就是 霸道总裁爱上了灰姑娘， 哎，爱上了灰姑娘，然后就一出来之后呢就感觉就从来没有烦恼，我吃得好，过得好，生活得好，我有永远 要啥有啥， 要啥有啥，我有永远花不完的 money， 我看上姑娘之后就还特别霸气，自己特别帅的啊，就是那种感觉，其实就是什么啊， 现在有人说有一些这个有最近有一些这个比较年轻的男明星说感觉他在镜头里看女主角的眼神好像都在照镜子看自己似的，真的就是自恋和自我到这种程度，所以我觉得这种作品多了真不好。 所以在另一方面来讲，也就是战狼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就是为什么他现在收获了这么高的票房，其实很多包括一些阳刚血性体现中国军人， 普通军人 啊，普通军人，也包括就是每一个普通中国人当中的一些性格， 对， 包括男人的性格，其实有的时候还是坚毅刚强一些比较好。 对，而且我觉得战狼这电影还是挺接地气的。 哎，对， 咱别的不说，就是接地气这点我觉得还是认可， 接地气儿，对， 所以这个以后这西方的这些童话哈，虽然很美好，但是我觉得不够接地气。个人观点哈，个人观点。 对，然后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啊，安徒生插画展呢是从8月12号到10月29号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 还是挺长时间的一个展览的。然后大家在开学了之后还是可以用周末的时间去看。 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年安徒生童话展上的一些作品，有非常多的绘本， 这些年在小朋友当中其实绘本非常的流行，包括咱们也有非常有名的绘本作家吉米，对吧？ 嗯， 而且还想跟大家说的是，安徒生这个作品展，就是儿童图书作家的这个奖，咱们中国人获得过， 是吗？ 是这个北大的教授曹文轩。北大文学系的一个教授叫曹文轩，他也写很多的这个儿童作品，挺有意思的。 对，其实这样的包括专门给儿童看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包括动画电影，其实现在市场上应该越来越多，会越来越丰富，对于孩子们家长选择性更多，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孩子的钱很好赚吧， 孩子钱很好。 因为这个一个孩子背后就是一个家庭。 对，我们这怎么三句话不离项目。 好，我们来进入下一条消息。下面要跟你说的这件事儿呢，是跟网购有关的。现在网购已经非常非常的普遍了。 哎，也跟更多的女性朋友们有关。 对。说的是最近查获了一批这个所谓海淘中的这个假货， 哎， 全部都是化妆品。 对，然后我来把这个事儿呢先跟大家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做一个背景介绍。就是江苏徐州的警方近日宣布查获了23吨，大家记住这个数字啊，我觉得 挺庞大的 假冒的境外品牌化妆品，涉案金额也高达2亿元，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是47人。那么初步统计呢，受害者有130万网购者，遍及了大半个中国， 受害者不少啊。 对对对，然后他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后来就是经过调查之后呢，发现这个主犯是通过几个在境外的留学生以正品的名义销售。然后他们曾经干过这样的事儿， 他们一开始是代购， 一开始干过这样的事儿，然后呢就觉得这个这个成本很低， 麻烦， 利润很高啊，利润很低， 成本很高 啊， 就是海外代购这件事情可能赚不多嘛，所以就是利润低嘛，是这意思吗？ 对，嗨，是这意思。对，然后呢就是后来就觉得这样不过瘾，然后就回到广东之后，我就找厂家，然后给我私自生产，我去贴牌， 对， 然后做假的，这样 就是冒充这个海淘。 对， 大家都知道海淘的周期其实特别长，有的时候等一个海淘的这个快递要等小半个月，结果等来的还是一个从国内发出的，你说这伤心不伤心？ 对，就是他们这样做之后呢，利润就一下子翻了上去，就高达了100%。 孔文，你会海淘就是比如说护肤品啊，或者是 还海淘护肤品呢？平常护肤品我能多买一点就不错。 可见你是真汉子。 倒不是真汉子，我觉得真麻烦。 据说现在好多男孩都在家敷面膜呢。 这个我听说 你可要好好的保护你的颜。 对，好好爱护自己的颜值。那你应该是会这个。 我其实首先我不太会用海淘，因为我觉得时间太久了。 时间太久。 另外就是化妆品，我可能只会买面膜。对，只会买面膜。 那你就其他的品类不用？ 其他东西一般都是就是去机场的时候，比如说那个出国在 T3 囤货，一囤囤一年的。会这样 你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省事儿，然后还省一部分钱。 对，也是。而且就是因为其实我用的量也不大。 你用的量也不大，也属于天生丽质的那种，并不需要过多的修饰。 还真不是，就是我是感受不出各种品牌之间的区别 啊。对，因为 天生感觉不出来。 因为也是，就是在网络上见到过一些照片啊，就是比如说一些这个爱美的朋友在网络上 买家秀和卖家秀是吧？ 买家秀和卖家秀，或者说一些这个网红，乃至于说一些明星，就桌子上啊就摆满了，就瓶瓶罐罐的，然后就眼花了，你就根本不认识，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 对 啊，然后有的比如说这个就是也见到过这个女性朋友，比如说这个化个妆什么的，就这个一两个小时，有的都是保守估计， 出个门跟出嫁似的。 对对，出个门跟出嫁似的，瓶瓶罐罐的，一层一层往上 刷墙 啊，就跟刷墙似的。哎呦，我说这 其实要提醒这些就是护肤品特别多的这些小伙伴，因为我之前刚刚看过了一张表，也是我觉得挺，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也是提了一个醒儿。他是说给你各个的这个化妆品和护肤品一个就是使用的周期，比如说你的这个眉笔其实最多用半年，就是从你开始用开封开始，包括这睫毛膏最多用10个月，就我大概记得的啊。然后护肤霜可能是1年、但是如果你有很多东西同时在用的话，我相信很多都会超过你的这个使用的最好的这个时效期的。 哦，那就是比如说超过这个时效期之后，它会产生什么？比如说这个不好的副作用， 应该会， 应该会，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彩妆里其实还是有很多这个，不太好的，对身体不太好的一些物质，就是彩妆带颜色的这种，比如说口红啊，比如说眼影啊，所以大家最好还是在它最好的一个这个使用周期和使用的时效性之内去用。 啊，就是它也是有这样一个生命周期的。那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我这个我打开一瓶饮料，对吧？这瓶饮料可能这个比如说马上我喝不完，我放在冰箱里，那也需要就是尽快的把它喝完，就是你过几天之后它也会坏的。 对，是的。 但是就是 然后护肤品也是 啊，但是护肤品相对来讲可能它这个，那比如说就咱们怎么说啊，说的这个专业一点，就是化学这个分子的什么结构可能就是皮肤感受的并不是那么特别明显。那比如说我喝了这个过期的饮料可能会拉肚子， 对 啊，你用在皮肤上可能不会有那么直观的不好的感觉，但是长此 是经不住你经年累月， 对，长此以往， 对 女孩子们，对皮肤爱护皮肤如自己生命一样的女孩子们， 好好保护你的眼， 还是要慎重的。 好好保护你的眼。 对对对， 谢谢这个我叫不出名字的这个网友为我们添加了印象标签，小清新和帅哥，我对于小清新非常的满意 啊。 你对帅哥满意吗？ 对，这个欣然接受。谢谢谢谢这位朋友。 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无论是海淘还是网购的时候还是要稍微的小心一点儿，对吧？因为现在就是这个开网店的门槛确实是太低了，任何东西都可以开网店，所以这个可能监管啊有点跟不上 啊， 所以这个假货呀，这个伪劣商品啊确实还是挺多的。 对，然后就跟大家这说一我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啊，因为聊到化妆品嘛，就也算给我提了一醒儿，就我今儿呢，我得抽时间我去买瓶洗发水。 你们家连洗发水都没有？ 我们家连洗发水都没了。然后其实前几天就没了。然后大家知道，就男孩子吧，可能比较粗一点的，就是比如说洗发水剩一底儿，它这个挤是挤不出来的。我把这瓶盖拧开，往里灌水，摇一摇， 还能用一周？ 哎，还能用2天。啊，我昨天晚上我 见过的最能体现这个男生有多么懒的一个产品是。沐浴露、洗发露还有洗面奶三合一。 沐浴露三合一啊，那其实这个，那如果这样的话， 就一瓶就全解决了。 啊、那其实就是这样的话，我知道的我还不错啊，就是某品牌的啊，有这样的这个 几合一的 啊，几合一的这种那 也还行， 也还行，这能凑合着用。 男生觉得好， 省事儿省心， 男生真觉得好。 对，就是提醒我买洗发水啊。 好，提醒你。啊，他说这个山山水水能叫出他的名字，那你教教我们怎么叫呗？这是一个化学的这个符号吗？ 对，像一个 还是这个 像一个分子 钠氧氢四十是这么念吗？ 带这位朋友来跟我们说一下、 来跟我们科普一下、 对对，科普一下这个名字到底怎么念。 好，我们来进入下一条消息，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条在上海发生的有意思的事儿。不知道在我们平台上的这小伙伴现在有没有身在上海的，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间在上海的非常有意思的店。 上海的店，然后可以去 尝试一下。这店专卖辣椒，叫辣匣子。 辣匣子， 匣子就是有点像我们说的那个，就是老式收音机那匣子，对吧？ 啊，对，其实那个时候那个收音机都叫匣子，那个时候啊，倒回多少年前，家里有一匣子，那是一大物件， 那是一就是结婚的什么，就是四大电器之一。 那个时候可能 收音机、手电筒、 收那会儿应该有什么，比如说三大件，什么缝纫机什么手表、自行车，这曾经算过三大件。后来呢，就是好像还有什么电视机、电冰箱，这个电器曾经算过三大件。但是在就是曾经一些这个过去的年代啊，匣子对于人们的业余娱乐生活获取一些消息、一些资讯，还是必不可少的。 对，我曾经去采访过一个90多岁的老奶奶，是一个老听众，她还把这收音机叫匣子呢。 对， 人毕业于西南联大，那种感觉，哇，你就会对我们所做的工作有一种神圣感。 对对对，其实我们最早的工作就是，包括其实现在也是啊，只不过这个，我们传播的手段和途径越来越丰富，我们就是最早服务匣子的工作者。 嗯，谢谢克鲁兹说氢氧化钠。太棒了，氢氧化钠。 对对对， 相对质量是40，谢谢谢谢。 相对质量40。 好，我们记住这个名字了，氢氧化钠相对质量40。 氢氧化钠40。 是，这也有点长啊。 就是 40度的氢氧化钠，或者是40克的氢氧化钠，对吗？ 对，反正这个。 所以氢氧化钠同学，你是学化学的吗？ 反正我是记住了，因为我化学一直就没学会过。 好，我们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上海的这家店哈，这家叫辣匣子的小店呢，他卖辣椒酱。 哎， 孔文，你吃辣吗？ 吃， 吃的厉害。 吃的不厉害，就是这种吃辣的程度。咱们比如说点一火锅，是吧？人说这个，咱比如说这什么微辣、中辣、超辣， 变态辣。 变态辣，对，就是极少的情况会点中辣，就一般情况下这个比如说微辣，然后在这个吃的时候呢，就比如小料里啊，再加点什么这个辣椒油， 小米辣再加点， 小米辣再加一点，就基本能够满足我的这个口味。你呢？你什么情况？ 我曾经，因为我虽然是出生在新疆，但我其实爸妈是四川人，所以我骨子里是能吃辣的，对，骨子里是能吃辣的。但是自从来北京上学之后，这吃辣能力与日俱减。 这 是因为食堂，就北京的学校的食堂主要是重酱油， 对， 不是很重辣， 对。 然后我就发现我吃辣的能力， 菜的风格， 对，吃辣能力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 这两年真越来越， 但是也喜欢， 吃不过北京人了，真的 也喜欢。 喜欢 啊， 喜欢， 喜欢， 还是喜欢川菜的， 还是喜欢川菜的， 泡椒牛蛙什么的。 泡椒牛蛙啊，对，昨天晚上我吃的水煮鱼， 这也喜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家专门卖辣椒酱的店呢，其实并不是中国人开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人吃辣椒还是非常普遍的，而且这个吃的人数也非常多。但是其实在这个美国和欧洲呢，吃辣椒酱并不是一件那么普遍的事情。虽然在南美会比较多一些。那开这间辣椒酱的店的辣匣子的这个老板呢，是一个美国人， 是一美国人， 但是他在南美长大， 南美长大。 说他小的时候经常去姑妈家里蹭饭，然后呢，这个因为在南美的姑妈嘛，所以他们吃很多辣椒粉，而且非常非常辣。从那个时候呢，这个老板叫 Andrew， 他就爱上了辣椒。 后来呢，他回到这个美国读书，在大学期间呢，去云南师范大学学习了一年。而且呢，也到过很多个国家，38个国家，尝过250多种辣酱。每一回他去陌生的地方旅行呢，就一定会去当地的市场或者是超市去买辣酱，看这个当地的辣酱有没有什么特点啊，真的是辣不辣，好吃不好吃， 就变成了一个辣椒酱的粉丝呗。 对对对。 后来机缘巧合，他就碰到了另外两个也非常爱辣椒的这个小伙。 对， 然后他们三个就是就真的是就是志同道合， 对，一拍即合。就是说这个喜欢辣椒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可能比如说很多外国朋友啊，来到这个中国，来到北京，可能就说我不到长城非好汉，说我不到长城的话我就等于没来过中国。但是呢，他们呢就是爱辣椒，就是啊，我没有尝到我某一个地方是就好吃的辣椒，我就算没到过这个地儿。 对，需要考察每个地方的辣椒酱。 对，是， 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哈。后来他们三个呢，就开了这家叫辣匣子的小店。当然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卖辣椒酱的一个小店了。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比如说最大的功能就是它非常像一个酒吧。有点像一个酒吧，因为除了你在这儿可以品尝辣椒之外呢，你可以买辣椒酱，你还可以喝酒。 辣椒配酒。 还真的有，他们有一款酒叫做这个，叫什么呢？叫血腥玛丽。 血腥玛丽， 这名字其实还是挺熟的，对吧？因为在一般的酒吧都有这款酒，它是加入了伏特加、番茄汁、芹菜根、柠檬片的鸡尾酒，辣椒油和辣椒粉，的加入，使其口感极为辛辣，然后在这个辣匣子售卖的血腥玛丽更为特别，因为它用了一种辣椒油和山椒酱，还在杯口的边缘抹了一圈辣椒粉。 就是我们这个，比如说喝什么酒了，那是比如说我必须要有盐，是吧？这个是我先舔一圈辣， 对 啊， 喝酒还是辣味儿的。 对， 这得对辣椒多么爱好的人才会 是、 嗯、才会喝这种酒啊、嗯嗯、 刚才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克鲁兹爱喝大爽汤啊、嗯、再回答我们上一个问题，就是解答那位朋友他这个 解答氢氧化钠的问题。 对对对，起一个化学名字的这个问题，他说是俗称烧碱，有很强的腐蚀性。你都腐蚀谁了啊、 克鲁兹化学不错呀。 嗯，化学不错、嗯、 化学可以、 嗯、可以 嗯，给你打满分。 对，然后这个辣匣子的店呢，他这个就三个小伙伴创业之后， 嗯， 然后现在店里是有超过85种的辣椒酱，来自 85种辣椒酱， 16个国家和地区， 嗯， 啊，有17个中国省份，其中呢还有4种是他们自己研制的啊，因为他们这个店呢、嗯、开在上海，然后也发掘了本地的特色和资源， 嗯、 还有8种来自上海本土的辣椒酱。 嗯，应该是有世界各地的这个辣椒酱。刚才我们聊到这个、嗯、有一款辣味儿的这个酒的时候，提到了血腥玛丽，然后吴黄给我们回复了、嗯、我们待会儿再来说，马上会有一个整点的报时。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我们今天微微一笑的第一个板块——好奇头条号啊、 嗯！ 正在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店，就是说在上海呢，有一个外国朋友开了一家专卖辣椒酱的店。 嗯， 目前是店里都有超过85种辣椒。 嗯，13个这个辣椒酱爱好者。 辣椒酱爱好者，其实说到这个数量，我就觉得刚才我就脑补了一下。 嗯， 那比如自己吃过的。就是辣椒酱， 嗯 啊，那最经典的应该是老干妈， 老干妈， 对，然后老干妈，然后最近还有就是歌手林依轮， 嗯， 他创业之后、 嗯、 也做辣酱， 林依轮做了很多很奇怪的东西， 哎、 我最近还看到他就出了一篇帖子，非常奇怓 啊， 说用水果配辣酱，什么猕猴桃蘸什么味儿的辣酱，能吃出这个三文鱼的感觉 啊。 有一种黑暗料理的感觉呢。 对对对，他那个辣酱叫范爷，倒也还行， 也还行 啊，也还行啊。比如说 为什么这聊这话题，我一直在流口水呢？ 就更多的还有，比如能想到湖南的剁椒。 剁椒好吃， 哎， 剁 椒 炒鸡蛋， 哎，剁椒炒鸡蛋，这个最经典的菜，剁椒鱼头， 剁椒鱼头好吃， 哎，好吃，这个下饭，哎呦， 下饭 这真特别棒。 嗯，刚才我们聊到这个有一款这个在酒吧里常见的这血腥玛丽哈， 嗯， 然后这个吴黄说看过，还蛮好看的那一杯， 嗯， 这吴黄你说话好奇怪呀。一般我们聊到酒都会说，哎，我喝过，口味怎么怎么样，层次感很丰富。 嗯， 我们聊到一杯酒，他说我看过， 那没敢喝，是吧？是这情况吗？ 你是拿酒吧当超市逛的吗？ 嗯，倒也不是不行。 嗯，对，有时候看看别人喝哈，就一般可能有一些人只能接受比较淡的口味的酒。 嗯嗯嗯。对， 说起这个辣酱呢，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国人是非常非常喜欢辣椒酱的。 嗯， 尤其是我知道，就是我爸爸， 嗯，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出国，那时候都要带辣椒酱和榨菜，必带。 必带。对， 就每顿饭都要拿，就是一罐能吃完。 嗯， 然后呢，但是现在可能比较少了，因为在国外也能够买到辣椒酱。那有一个调查就说，为什么这些年美国人越来越喜欢辣椒了呢？现在美国，在美国辣椒酱也是一个这个10亿美金的生意了。 嗯， 就是整个的体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产业了。啊，美国人也是家家户户，不能说家家户户吧，可能这大部分的家庭家也都有一瓶辣酱。 嗯，确定是辣酱，不是说什么 辣椒酱 什么甜酱啊， 真的是辣椒酱。 烧烤酱， 对，真的是辣椒酱。 啊， 然后就有一个调查，就说为什么美国人就是开始越来越喜欢吃辣呢？ 嗯， 啊，说这个，美国人喜欢吃好吃的食物，说他们想通过自己吃的东西来表现他们自己。那有的时候吃辣呢，就是可以向朋友展示说，我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我有很丰富的旅行的经历。 啊， 因为辣椒酱在美国可能是一个就是舶来品， 嗯， 的感觉， 嗯嗯嗯。 我去过亚洲， 嗯， 我去过南美， 嗯， 我才会喜欢吃辣椒酱 啊。嗯，是这样， 对， 啊，对。然后其实这个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事儿，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这三个都是外国朋友啊，那两个不是。 那两个应该不是， 那两个不是， 那两个是上海人， 啊， 有可能是 啊，对， 但他没有介绍。 然后这个发起者 Andrew 呢是一个外国朋友， 嗯， 然后他们开始做之后呢，就做了一个市场调研， 嗯， 然后他们就说我想做一个这样的店，就专门卖辣椒酱，咱也得琢磨这店我只卖辣椒酱，我到时候是不是这个你买卖不也不能赔了，是不是？ 对 对。然后他们也做过这个市场调查，就说这个说目前中国就在我们国家说只有3家专卖辣酱的这个店。 对，特别少，这还是一个蓝海呢。 哎对。第一家呢是在这个阳朔， 嗯， 啊，只卖3种自己产的， 嗯， 啊，我自己产自己卖，而且呢不能试吃。然后另外呢一家是在台北的一个夜市上，有很多种国外的辣酱，并且能够提供试吃，但是时间不是特别稳定， 嗯， 就是每天下午5点到11点。 嗯， 哎，然后那个最后一家他们就发现了，哦，这个开店品类不多， 嗯， 对吧， 嗯， 我可以弥补。然后 就发现这是一个市场空白， 市场空白， 尤其是在上海这样一个非常洋气的城市。 哎，对，可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不夜城。 对。 然后 刚才这个吴黄说了，他说不，我还小，首先喝不得酒，而且他戒辣了。 哎呦，这么小清新啊，吴黄。那个你跟我们聊聊呗，这早晨饭吃了没？ 吴黄你真乖。 对，吴黄早晨饭吃点什么？ 表扬你很乖。好，以后见到好看的酒就看一看就可以了。 啊。 然后看到那个辣的也看一看就好了，对吧？因为他戒辣了。 不，我觉得那不成。 嗯 嗯，就过段时间呢，就有一款酒一定得品尝一下。嗯， 好，我们继续来说这家叫辣匣子的小店哈。 嗯， 说起这个吃辣呢，其实现在在美国刚刚也说了， 嗯， 说这个辣酱越来越流行了，纽约甚至有自己的辣酱年会。 嗯， 然后每年会有10000名辣椒爱好者蜂拥而至。 哎， 啊，总之呢，这个开辣匣子的这个 Andrew 呢，他们三个合伙人觉得喜欢吃辣是一个有点像这个街头暗号一样，就是可以区分出一类人。 嗯， 咱们不是在节目中也聊过吗？ 嗯， 说喜欢吃什么的人就有时候反映出他某一种性格，比如喜欢吃甜的， 嗯， 对吧，都比较甜美。 对，喜欢吃甜的比较甜美。 嗯， 啊，喜欢吃辣 比较胖。 啊，喜欢吃辣的呢 其实辣比较奔放。 比较奔放。 嗯， 哎，对，这个 比较爽快。 对，比较爽快。 对 啊，对。然后他们也是也是说就是找到一个小的群体，帮助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 嗯， 啊，这就足够了，而且这个也是他们的兴趣所在。 对， 都喜欢吃辣，都喜欢这个东西。 大家就接头呗。 嗯， 就是这是相当于他们的之间的一个共同语言。 啊，对对对对对。 如果在上海的小伙伴可以去探一下这家店，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嗯， 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辣匣子的图吧。嗯，首先他们店的店门是以红色的主题，红色的大门，然后挂了很多的辣椒。 嗯， 是一家看起来非常传统的店。 对，这个装修风格还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和元素的， 特别像南锣鼓巷的这个 小店。对对对， 啊， 对，挺文艺的。 对 啊， 然后进去之后呢会有各种各样的辣椒酱，当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饮品。 嗯， 啊，带酒精的一些饮料，他们还提供这个辣味的爆米花儿， 要爆米花，然后还有小龙虾饭。 嗯，对 啊， 总之都是非常辣的。 嗯， 可以去测试一下你的吃辣指数。 哎，对，嗯， 哎，我最早吃小龙虾的时候，我就喜欢把小龙虾，比如说我就包一盘子， 嗯， 包一盘子，然后之后就到糯米饭里和米饭吃， 嗯 啊， 那时候还没有小龙虾饭， 对，那时候就没有这个概念。就现在，其实包括前两天也去了一个，就这一家店， 嗯， 啊，一家小的店，那就是专门卖这个小龙虾饭的， 嗯，有，嗯，看过， 对对对， 嗯，都给你包好，然后有酱汁儿， 哎，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就说现在有这机器人专门包小龙虾。 机器人包小龙虾， 对，机器人的机械手专门帮你包小龙虾。 哦，我知道有包螃蟹的，但虽然能包螃蟹，就肯定能包小龙虾。 对，这也是一技术活儿。 嗯，哎，挺有意思的，生活是越来越丰富多彩，越来越有意思。 啊，来跟大家分享一条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俄罗斯最近公布了未来的快速交通系统，嗯，啊，公布了一个视频。 嗯， 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一些这个，比如说。就私人飞机，也不是私人飞机吧，就是能在空中， 对对，能在半空中飞行的这种交通工具， 飞行器， 就是对中低空的啊，能装两个人， 嗯， 然后外形跟那个我们就是UFO。 它好像不叫 UFO， 它叫，因为 UFO 是不明确飞行物，它是明确飞行物。 对， 嗯，它有一个其他的一个代号。 对，就是外形跟那种就是我们这个， 对，有点像飞碟。 对对，有点像飞碟。嗯。 然后呢，当时就说，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但是这次的这个俄罗斯公布的这个快速交通系统呢，还真没有飞起来。 没飞起来。 但它也用了空中的空间，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个视频吧。 好。 花椒平台上的小伙伴刚刚已经和我们一起看了这个俄罗斯公布的未来快速交通系统的视频。 嗯， 其实他 吴黄也说这个好可爱，但是实现起来有点困难。 嗯， 啊，他是这么说的，就是 我觉得不困难呢。 就听众朋友们可能听不到，我们跟大家简单的描述一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嗯， 就比如这个，我们可能知道，地铁。 对 啊，它是有轨道的，有一个特定的轨道， 在地下。 哎，在地下，这个也是，就是，但是呢，这个是在我们普通的路面上。 对， 普通的路面上有一条轨道， 嗯， 啊，很细， 非常非常细长 啊，非常细长的一条轨道。 嗯， 那么就是这两个支柱，然后就是上面支起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 对 对，然后这个空间里呢，就是 有点像踩着高跷的汽车。 哎，这个比喻好，就是踩着高跷的汽车， 嗯， 然后这个空间呢，然后里边的这个乘坐的舒适性也很好。就重要的是呢，它的高度呢是高过我们日常 就是 私家车的 私家车啊，车辆的这个高度，但是呢，又好像比这个，比如说，如果过桥怎么，又比立交桥可以低一点。就有的时候 它高度可以可调节， 它可调，它还能升能降， 嗯 啊，然后还有就是你就是里面还出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这个消防车， 嗯， 对，它那个消防车是没有轨道的， 嗯 啊，就这个好像就是更类似于一个行走的高跷， 嗯， 就是哪儿，比如说发生火情，我着急， 嗯， 可能这轨道我也不是特别快。 嗯， 然后就那两条腿就开始活动起来了，就直接从这个车的头顶上，我就过去，然后 我们看这个视频的感觉，就是这些大型的这个接驳车特别像大甲虫， 对， 有特别长的触角，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道路交通呢，用的是同一个平面，对吧？ 对， 大家都在同一个路面上，但它呢就是把车上方的这个空间利用起来，有一些车在你的车上面。有一些车呢在你车下面，就其实这种感觉， 对 啊，但是吴黄也说了，吴黄说如果有车或者是老人站到了那条轨道，可能就会影响这个快速轨道交通系统，我觉得有道理。 对对对，但是如果这个真的是能够形成一种这个城市的交通体系之后，就是相关的一些配套啊，一些规定，一定也会随之而来的，也会避免这方面的问题。 总之我觉得就解决这堵车的问题，用这天上的空间和地下的空间是现在大家想的比较多的。 对，天上的空间和地下的空间， 对吧？这马斯克在纽约挖隧道挖地道，然后大家在想怎么用空中的空间，确实这个堵车已经是大城市病中非常令人诟病的一件事儿了。 对，然后也看过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小视频，也是说这个国外的一个牛人，一个牛人就是也是遇到拥堵的这种问题很头疼，然后呢他就把自己的车改了，其实跟这个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他把自己的车的这个底盘能够这个改成这个可升降，可升降，但是呢我可升降的范围很大，我直接能够升上去两米三米，然后当前面堵车的时候，然后我可以把就 升起来，从你上面走， 就把我的底盘直接升起来，然后之后呢就是四个轮子也可以加宽，我正好骑着你过去。 太恐怖了， 对， 我觉得会有好多路人围观拍照。 对对对，然后大家都在车， 会有交管局长谈话， 都在车窗里看，哎，这怎么回事？这 什么情况？ 对，这什么情况？有意思的， 总之这是一个方法，那看看这个交通系统的部门还有这个城市规划的部门如何去协调或做更好的创意，让它能够尽快的实现， 对， 解决我们交通拥堵的一个问题。 对， 我觉得接下来这条消息应该孔文来说。 接下来这条消息啊，接下来这条消息呢，就是也是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非常息息相关的。就是 和男生很息息相关的， 和男生很息息相关的，就是比如男孩子啊，比如说送给这个女性的朋友啊，或者女的同学呀，然后这个会送一些礼物，是吧？那相反的，女孩子可能也会对这个男性朋友， 对， 或者说这个男朋友老公，是吧？也会这个特殊的日子时候会送一些礼物，但是呢往往就是送什么样的礼物呢，其实是大家很头疼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女生的礼物很好送， 女生的礼物，化妆品， 口红啊， 包包啊， 对呀， 就是啊，我明白了。 哪怕你这个，比如说你小学生、初中生都更好送了，对吧？送一个玩偶啊，公仔啊，对吧？送一本好看的书啊，都行，对吧？ 行。 女生的礼物太好送了，但是我觉得男生的礼物很难挑啊。 啊， 我觉得一直也是我很头疼的一件事 啊。我想到了一个为了表达我们搭档之间友谊，我要送你的一个礼物，一只粉色的、萌萌的、正在睡觉的小猪。 让我情何以堪 啊！这个就是接着聊我们这话题啊，就是 那我就问问孔文，你有没有收到过女生送的让你觉得特别可心，然后呢让你觉得送到你心坎里的那种东西？ 哎呦， 送钱吧？ 不是。这个还真有点，就是比如说这个就曾经就是特别小的时候，可能比如说什么小学初中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大家可能玩什么，比如说什么叠什么小星星，或者那个时候大家可能玩过一段什么时间什么十字绣。 看来没少捕获少女心。 哎呦，那个时候那小女孩送了一个什么心形的十字绣，然后里边好像是一个小女孩，一个小男孩还拉着手，哎呦，那什么东西不知道，不认识。 好意思， 好意思，好意思， 好意思 啊！脸皮厚嘛。 对，我前些年给男生送东西，送的比较多的，就是可能在大学期间嘛，那时候就会送剃须刀， 啊。 那时候觉得是非常实用的，金牛座嘛，讲求实用，后来呢，现在送男生东西已经全部统一为香水了， 全部统一为香水， 对，因为真不知道送什么， 对对对，其实对送女孩子， 而且送不起，男生东西送不起， 女生东西也送不起， 没有，可以送起， 可以送得起是吧？ 送起， 就是送女孩子东西呢，比如说这个，哎呦，赶上一事儿，必须得送她礼物， 快七夕了， 对，手头宽裕点呢，完了买一包，跟指定好使， 对， 手头不宽裕。 买一口红 啊，这个乃至于说买一香水，这都能勉强糊弄过去。 对， 嗯， 男生真太难了。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条消息呢，是说在美国有人专门做了一个给男生送礼物的这样一个礼物网站。 哎、对，然后这个 男生的福利。 对对对，这个礼物呢，这个网站啊，叫 Man Craze 啊，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就是礼物呢，外包装。 它其实翻译过来叫男人的箱子。 对，就是一木箱子。 嗯 啊，然后呢，但是呢，就是男人嘛，为了展现男人的特点啊，什么有力气啊，什么阳刚啊，就是你必须用一把撬棍，才能够打开这个密封的箱子，然后才能够知道里边的礼物是什么。 他为了体现男子汉气概，就是说这个箱子非常的难打开，然后甚至在那个一些视频网站上，还有专门就是打开这个男人的箱子，这个网站上售卖的这些礼物的开箱教程，然后开箱教程第一条就是说。再用点力。 对对对，就是比有的朋友买回去之后啊，可能就是我展现男人气概，展现男子气概，展现男人的力量。 对， 但是也太难打了，你们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到底打得开打不开？是不是有问题？然后对，就打电话就问，说你这怎么情况？我怎么打不开？人家就这。特别简单，你再使大点劲儿就好了。 你的男子气概还不够。 对对，你的男子气概还不够，就是你劲儿还是小，要不你练练也行。 我觉得虽然我对于他就是售卖的这些礼物吧，我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儿，因为他其实送的也是一些比较这个 man 的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个有一些。叫什么多功能的这个刀具呀、 多功能的刀具、 还有一些比如说烈酒， 对，烈酒、还有一些比如说如果是快速的能够收到能够打开的简单的，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大肉， 也有大肉，对、 食物， 就大口吃肉大口喝酒这种感觉， 哎，对对对，就是塑造的全是一个，因为这是一个美国的品牌是吧， 对，美国的品牌、 一个美国的品牌，它整体的这个品牌定位一个形象，就是收到这个礼物的人就代表我送礼物的人对你的一种形象的认可，你是一个硬汉， 你是一个美国硬汉， 一个美国硬汉的形象， 有点像速度与激情里边的这种硬汉的感觉， 哎，对对对，范迪塞尔那种感觉， 对，所以其实就是送这个礼物本身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寓意，但这些东西没什么新鲜的，刚刚我看吴黄也非常的认同，他说每年爸爸过生日都不知道送什么，这也是我特别头疼的一件事儿，因为我爸过生日我送什么他都会说别乱花钱 啊，别乱花钱， 对，后来我就变成每年都送花。 每年都送花儿， 对， 哎，就给老爸送花儿还是， 对， 还是挺好的， 比较经济实惠，然后不会被他训。 对，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就是日常生活当中送礼物呢，确实也是一个非常我们刚刚提到的，确实非常烦心让人头疼的事儿啊。其实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猜一下， 非常简单。 什么呀？ 发红包。 哦，发红包啊。 对。 我就喜欢这种简单粗暴的， 是不是？ 我就最喜欢。 哎，对对对，包括前两天给我的搭档也发了一红包啊，就是这个发了一个吉利的数字，然后在红包上呢，这还可以打字嘛？ 对 对，然后在红包上、这个、 庆祝我乔迁之喜。 哎哎哎，然后发一小红包啊，这里边包不大，这个寓意不错， 包还是可以的 啊，寓意不错， 可以、 哎、那你 可以， 要求不高啊， 对，有点就行，要什么自行车呀？总之这个男生的礼物真的是非常难选、然后我觉得可能现在国内好像还没有这种专门给男生设立的这种送男生礼物的这种礼物的网站、也许它也是一个商机，对吧， 对，而且有这个专门针对男士穿衣搭配，有这样的专门的 APP 的推荐， 有 啊，其实这个品牌它最大的卖点就在于一种体验，就是开箱的体验、就是我卖的什么东西可能并不是那么特别重要， 对，他卖的是一个概念。 对， 他输出的是我对你的这个印象。 对，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聊过，其实现在这个包括更年轻的一些朋友，他们对体验的注重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那比如说情侣之间，我可能更注重的是，那比如说要吃饭，对吧，我们可能就更注重的是这个餐厅有没有意思。 我就是， 你是， 我吃饭是典型的吃环境， 吃环境是吧。哦，对， 就比如说人均300的餐厅，可能我就吃个100多，就我不会吃很多，就因为比如说肉菜女生也很少吃，对吧。然后一些高热量的也不怎么吃，然后就主食什么的，就点点菜呀、什么，但是我环境一定要好。 哦，不要在节目里刻意展示这种不差钱的特质。 这差钱呀、我是连人均都吃不到。 啊，你得打包啊，不能浪费。 打包。 对，然后就是刚刚 环境很重要，服务很重要。 对，说到体验，那比如说年轻的朋友，现在90后的朋友可能更就特点更鲜明一些。那比如说两个人谈恋爱，也不仅仅满足于什么我去看个电影，或者是这个我去逛个街，那比如说这个大家现在可能更喜欢旅游，那么旅游最重要的就是两个人我一起去体验这个事情。 对 啊，然后也大家也通常会说，就是检验一个人，他到底靠不靠谱，合适不合适，就是跟他出去玩一次。 这是钱钟书说的 啊，就旅游一次， 对 啊，就能看出来这人靠不靠谱， 就能检测你能不能嫁。 哎，能不能嫁，能不能这个， 就考验的这个程度就如此之深。 哎，对，然后如果有的女性朋友可能喜欢比较man一点的这个男人，我就给他送一个这个礼物，他到底打得开打不开，对吧？你打不开不成，你劲儿小，你这人我不能跟，不能 嫁。我叫一58到家。 啊， 修箱子呢？ 修箱那不成啊！就是你看，我们通常就是，包括西方可能更强调这些，就是我送给你礼物之后，你要当着我的面去打开。 那当着面打呀？ 不当着面打吗？ 也行， 也行是吧？ 我通常情况下我会稍微含蓄一点，不会显得那么急切 啊。 走了之后门刚关上，赶紧拆。 对。 但是当着人面，我稍微含蓄一点。 啊，稍微含蓄一点是吧？啊，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当着面打开比较好。当着面打开就是表示这个礼物我很喜欢，然后也是对对方的一种认可和感谢。啊，就这种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交互，这种体验，这种场景就能够升温起来。对吧。那比如说你这个你悄悄的打开，打开之后哟，我自己跟那儿乐的这心开了花了，倍儿高兴，跟人那儿微信，这手都发不利索，跟人那儿谢谢，表达感情不够，那我再说多点话，我又 谢谢么么哒， 我又不够含蓄，么么哒，你么么哒，现在等于大家跟你好一样。 对、说得好。所以也推荐给大家这个网站叫男人的箱子，大家可以去，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研究一下，也许复制一个中国版的，也是会有销路的。解决现在大家给男生还有这个爸爸呀这个叔叔呀送东西难的问题。 对，要是这个要是给爷爷送礼物，咱就不要送这个了啊，毕竟这个岁数大了，估计爷爷这个可能这个打不开啊。 北京时间来到了8:26，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吧，陈奕迅的新歌叫《谁来捡月光》，然后我们在半点的片花之后再回到微微笑。 想不到要怎么问你，别来无恙，世界乱得一塌糊涂，可是能怎样，偶尔抬起头来还好有个月亮可赏，太多回忆要我怎么埋进心里，想一直没哭一直走路，走回多少太阳，因为往事没有办法悬赏，隐形在那大街小巷，剪断了它还嚣张，我的嘴在说谎，说得那么漂亮，说我早就忘了你，像月亮的俏脸庞，嘴巴一边忙啊忙，一边

们的节目、嗯、啊，大家也可以搜索下载花椒直播，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酒吧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讨论，然后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更多的小伙伴。 嗯，嗯，谢谢宁妮儿场控为我们添加了标签儿 啊， 有闷骚，有尬聊， 有闷骚，有尬聊， 后面一词儿没看着 啊，就是。就还好吧， 还好 、嗯， 比较能够代表我，代表闷骚、嗯，你代表尬聊，好吗、 好，我代表尬聊。 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三个非常短的消息吧。我觉得也是有一点重要的，所以来跟大家提示一下。首先会跟大家说的是，这个最近新出了一个 APP， 嗯，一个 APP。据说是可以鉴定毒蘑菇的， 毒蘑菇， 嗯，就是你用这个 APP 打开，然后扫这蘑菇，扫这个你在森林里摘的蘑菇，它会告诉你这蘑菇是有毒的还是没毒的，能吃不能吃， 嗯嗯， 但是专家就说呢，说这个 APP 不能用， 嗯， 不准， 对，嗯，这直观的感受就是，这个东西出来之后，直观给我感受就是这东西准吗？ 真不准， 嗯 嗯，因为有人用毒蘑菇测试过， 对， 结果这个没显示出来。 用毒蘑菇测试过，对，这挺有意思的。就是现在其实一出来之后，就很多 app 各种的，就是、 嗯、 啊，也包括现在可能跟很多概念去关联，比如说什么大数据啊、 嗯、 AI 啊， 对 啊，这个很多很多的概念，但是就是这个可信程度，确实因为现在可能这个市场上的品类也很多， 嗯， 就这个可信程度，大家要确实是提高一点警惕。警惕吧，多细心一些。 嗯，多细心一些。这些新出来的这些 APP，、嗯、尤其是跟吃有关的，大家还是多个心眼儿、啊。 对对对，可不能什么这个100%的东西，什么拿来之后就往嘴里放，这可不行。吃是大事儿。 对， 嗯 啊，接下来这条消息呢，也是跟吃有关的，是跟过生日有关。 过生日有关 啊，这条消息还挺让我大跌眼镜的。 哎， 嗯，是说吹蜡烛的事。 哎，对，这个我们可能很多年啊， 嗯、 有的朋友可能多半辈子。 嗯， 都在做这件事情。 半辈子， 对，但是索性呢，可能做的不是很多， 就是吹蜡烛。 吹蜡烛，对，吹蜡烛的时候，就是我们过生日的时候会吹蜡烛。一年我们过一次生日，可能在参加、 嗯、 啊亲人朋友的这个生日聚会，可能有那么几次。 嗯， 啊，的好在来讲，可能一年这个次数不太多，因为这条消息我们跟大家主要强调的并不是这个吹蜡烛啊，我们过生日，所带来的这种快乐和欢乐和幸福， 嗯、 并不是这样、 嗯。 我们跟大家里边就是、嗯、这个一个新研究发现一不好的事儿， 聊点科学的， 聊点科学的，嗯、这是不太好。 是说这个吹蜡烛， 嗯， 会吹出很多细菌。 哎，对、嗯，这个有一数据跟大家分享啊，我们吹过，蜡烛的蛋糕， 嗯， 会多出细菌是吧、 嗯？ 多少呢？比没被吹蜡烛的蛋糕多10%。大家猜猜啊，网络端的小伙伴 往高里猜， 往高里猜啊，小伙伴们可以先猜一下，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听友朋友们也可以猜一下，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就是我吹把蜡烛吹了，哦，大家生日快乐，开始唱生日歌了， 嗯， 那这个时候蛋糕表面的细菌， 嗯， 会增高多少倍？往大家往高里猜，使劲往高里猜。 我觉得一定会让大家都大跌眼镜。 大跌眼镜。 嗯，因为这个数字是比没有吹蜡烛的蛋糕细菌要多1400%。 嗯嗯， 好可怕呀！ 对对对，嗯。 这个细菌从哪来呢、嗯？并不是从蜡烛上来的。 对， 这研究是说细菌主要是从吹蜡烛的这个人的口腔中，出来的这个细菌、 嗯， 因为每个人的口腔里的这个菌群是不一样的。 嗯， 当然我们的身体里有各种各样的细菌，有有益的，也有有害的。 嗯， 有味儿的，也有没味儿的，对吧？ 嗯、 但是这个。哎 刚才上个时段我们刚跟大家聊完了特别好吃的辣酱， 嗯， 也聊了很多好吃的话题、 嗯、 这下半时段我们就开始给大家反胃啊，很漂亮。 总之呢，这些突然降临的细菌都来自这个吹蜡烛的时候人的口腔、 哎、 你说你这个就是比如说这寿星一个人吹还好， 嗯， 但这些年很流行就是说 大家一起吹， 对，就是十好几个人、 嗯、 大家噗全上去了、 嗯、对对对， 一人一口， 对，一人一口，对，然后 你说这个就是细菌聚会了， 对，寓意是咱们图个吉利， 对， 图个热闹，图个喜庆， 嗯， 哎呀，但是呢，就 说如果你不排除这是顿鸿门宴，想请来的都是你想毒害的仇家，你就是还是别吹蜡烛， 嗯，就这个时候我在嘴里再喊点什么。 这个特殊物质，这是一个鸿门宴，但是就如果说，我们今儿跟大家说了这个事儿之后呢，就是那个就那段时间，比如说我去参加朋友的聚会，但是那段时间我可能恰恰就真的是身体健康状况不是特别好，那么如果有朋友邀请你去参加吹蜡烛的这个环节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委婉的避免一下。 对， 委婉的避免一下， 就戴个口罩去就行 啊，戴个口罩或者就大家吹吧啊，就我给大家鼓掌，给大家唱生日歌，这就很好啊。对，然后我们也就聊了这么半天，也跟大家公布一下这个数据吧。公布一下这个数据，就是蛋糕表面吹蜡烛之后，比吹蜡烛之前细菌要多1400%， 太夸张了。 对，太夸张了。 何止超过100%，是超过100%的14倍。太吓人了。 对对对。 所以可见我们这个人体的细菌的菌种还是非常多的。 对，就是更何况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不好的传统。只是可能古代或者一开始发明这个传统的人，他还没有能力，没有这个技术去做这样的研究。 对。 但是现在被沿用了下来。 那你说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不吹了呗。 那不吹多没意思，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蜡烛一个人吹两个人吹，可能和一大帮人这种吹可能感觉确实不一样。那 要不就在蛋糕盒子上铺一层这个奶油，然后以后在蛋糕盒子上吹，吹完了再把这蛋糕盒子打开，大家再分着蛋糕吃。 对，也可以。那比如可能我想到的最简单的就是在上面有一层这个透明的膜，我既不会影响蛋糕的比如奶油它的形状，然后呢也能够有效阻挡大家的这个吹气的时候， 这是一个好的商机 啊。然后这个什么什么唾液啊细菌啊，然后这个进入到蛋糕里，我们吹完之后然后再去把这层膜拿掉，把蜡烛拿掉，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再分享美味的蛋糕。 我发现作为艺校真的是长姿势呢， 对，特别长姿势， 特别长姿势，学了很多生活的技巧。 哎，对， 以后再去参加人家的生日 party， 我就可以用这个作为一个谈资了。 对，作为一谈资，然后那天晚上你就是一个最不受欢迎的人，你这干嘛呢？你不让我们吹蜡烛，就讨厌这人。 故作高深 啊。对，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没有跟我们一样的感受啊，就是我们的节目会跟大家分享就是很多也不能叫稀奇古怪，但是又跟我们生活恰恰息息相关的 对 一些事情，有的还代表着这个未来科技的发展方向啊，有的我们还大开脑洞去解决我们生活当中乃至于城市当中的一些大的问题，这些大的问题可能在我们忙碌的生活当中可能有的时候看似跟我们并没有特别大的关联，但其实我们去想一想，乃至于说有能力去参与一些的话，都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世界能够变得更好。 如果大家也能够在就是收听收看我们微微一笑的时候感觉到一点点的长姿势了， 长姿势了， 我们就觉得还是挺荣幸的。 对，大家表达表达，送个什么小礼物什么的。 对，好久没人给我们送礼物了。 哦，那可不，这 我们先送给大家一首歌吧。 好， 然后在听完这首好听的歌之后我们会进入到今天的这个话题的板块送给大家 Traveling Light。 Crossing miles of frustrations and rivers and raging. Picking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 大家带来了一首好听的歌，然后呢今天继续我们微微一笑，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刚才这个事儿其实对，我需要重要的事情我们再说两遍吧。 对，关于吹蜡烛的事儿。 对，关于吹蜡烛的事儿，就是大家吹蜡烛的时候呢，就是如果不是特别必要， 如果不是六十大寿， 对，如果不是特别必要的话，就是大家吹蜡烛的这种次数和人数呢，就是尽量还是减少一些吧，因为可能目前现在这个并没有我们所提到的，比如说给这在吹。吹蜡烛之前给蛋糕有一个这个能够阻隔的一个膜啊，这样的类似的东西去阻隔细菌。因为刚刚跟大家提到，就是我们吹蜡烛之后蛋糕上的细菌比没有吹之前要多1400%，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 我觉得只要是听到了咱们这段描述的这小伙伴，肯定以后就会减少这种行为了。 哎，对，但是呢又话说回来了，如果之后这个时候你居心不良，对，可以给人摆一个这鸿门宴啊。 对，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微微世界观的板块了。那今天呢会跟孔文聊一个非常生活化的话题，说的是12个破坏好心情的坏习惯。非常非常的日常， 哎，非常， 对吧？ 对，大家然后也可以现在 跟我们互动一下， 哎，想一想， 我们 对想一想， 究竟一些什么样的事儿，什么样的场景，会让你的心情变得不好。 心情变得不好，对，其实生活当中七情六欲酸甜苦辣，哎， 你要吟诗是咋的？ 没事，就是人生不，哎，没事，挺好的，非常美好。 那孔文先说说吧，什么事情会让你心情不好？ 让我心情不好，让我心情不好，那太多了， 太多了 啊！这谁不顺着我就心情不好。就我说话你敢不听啊？你啊，对，你是领导啊，对，我听你的。 你在做梦吧你？ 对，其实很多啊，就是那比如说，其实刚才我就虽然说跟大家就是开一个玩笑，但是这个时候你比如说你可能这掏心掏肺的，跟你的亲人朋友说，哎，这样不太好是吧？咱就可以这样 提意见， 对，提意见。他说我才不听你的呢，你说啊？就我是在乎你啊，我为你好啊，我这你为你不听我的， 但是我特反感为你好这三个字儿 啊。对，那你怎么 会有点反感？ 会有点反感。 我会怎么样呢？首先，我是一个就是如果是真的和我很好的朋友，我很愿意对方批评我，我觉得这是真朋友的一种表现。 哎，这点我同意。 但是反过来呢，我觉得我做的就不够好。就有的时候还是会不够犀利吧，就比如说朋友们做的一些选择，我觉得可能对他的未来并不好，但是我也不好说，不好表达，我觉得这点我没有做好。 哎，我觉得这也分事儿吧。 对，也分事儿 啊。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叫什么，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嘛。 感情上当然不太会了，但是比如说关于事业的一些选择呀，但是有的时候你也会想，就子非鱼呢，对吧？ 对， 你又不是人家。 对对对，那有的时候比如说那自己过多的付出之后，那反而比如说那到最后可能说一不好听的，有点这个啊啪打脸的感觉， 落一不好， 哎，弄一不好啊。对，真的，你就说子非鱼，如果是这种观点的话，其实昨天我看到了一个采访，是采访这个分众传媒的江南春，他对于这个马云他的评价，就说这个在除了气场强大，然后他对一些事情一些观点的看法，就是在你看来，在就是很多很多人看来呢，就是说就我们同样的这些这个企业的领袖商界的大佬，再去听他讲话的时候，讲一些问题观点的时候，就都像忽悠似的，云山雾罩的，但是往往就是他确实能够做到啊，就可能确实 去实现 也确实是这样，就是当你实现了之后，我才会发现哦， 他说的还真对。 嗯，所以有时候假话和真话、中肯的话和忽悠的话、这界限不是很明白、不是很清楚，有的时候要等待实践去检验。 对， 所以还是这个兼听则明吧，多听一听。不一定就是这个别人说你不好了就要有什么不好的情绪，多听一听。 对， 我还是建议大家多去听一听、我们怎么拐到这儿来，不是说这个 不接受为你好。 对，不接受为你好。别人说我，我是会心情不好 啊， 我真的会心情不好。 那到时候就直接数了你。 特别不好 啊，特别不好。 孔文，我跟你分享，也跟这个花椒平台上分享一个我就是对我来说影响非常深的一个研究，是心理学的，它叫洛萨达比例。我曾经还为这个就洛萨达比例写过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是怎么说？它是关于亲密关系的。当然这个亲密关系也可以延展到其他，比如说友谊和亲情的领域。洛萨达比例做了这样一个研究，是说在一对夫妻当中或者一对情侣当中，什么是洛萨达比例呢？就是这个研究者叫洛萨达，他创建了一个比例，这个比例就是你说出的表扬对方的话，比你说出的批评和嫌弃和看不上对方的话。就是正面的话和反面的话的比嘛，对吧？其实你也可以去注意一下，比如说你和你身边的朋友，你是去鼓励他多，还是说你嫌弃他，就是挑他毛病多。他这个比例呢有一个界限，是说你要是说对方一句不好的，你至少要表扬三句才能够中和你这句不好带来的坏的影响 啊。 一对夫妻如果他们的洛萨达比例是3:1的话，可能他们是一个比较平衡的关系。就是三是好，对吧？一是不好。 我夸你三句，然后说一句不好。 对，当然如果这个比例越高，说明你们的关系越好，对吧？那夫妻之间都是鼓励的，都是相互认可的。如果这个比例低于3:1 啊， 你们的关系就非常的危险。 哎，这就有意思了。 对，如果低于2:1，你们一定会分手或者离婚 啊。 如果是这个基本上是1:1的话， 也能凑合着过。 哎，反正这关系就是不好，它会有很多级别，但具体我现在看了太久了，有点忘了 啊。 但是我看了这个之后，我就，你知道人会套用自己的生活，就觉得很恐怖。因为我父母从小对我没鼓励，从来不会说女儿你真棒 啊， 他们这话都是出去说去。就跟别人，他们同事我女儿可棒，怎么怎么，在家里都是数落我。所以我父母对我的洛萨达比例严重失调， 严重失调啊。 所以 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后果？ 我非常逆反， 非常逆反。 然后非常的独立，感觉就是什么决定都自己做 啊。 然后讨厌这个为你好这种话， 讨厌为你好这种话。那就是你这个就是比较吃甜言蜜语，就是花言巧语这招，是吧？ 他不是花言巧，有的时候鼓励也是。 我夸还要夸得走心， 比如说我相信你。 我 相信你，不一定要说你最棒，我相信你。 对，我相信你。 对，这是好的。 我理解你。 我理解你，对。我能够感同身受，对于你的感受，对吧？ 对，如果说这种话的时候，再能够比如说根据某个具体的事件，再加一些小细节的描述。 对。 就更能够打到心里了。 然后我刚刚看完这个研究的时候，我就有点这个就得病了，就是经常会看到一些情侣，比如说我的好朋友，对吧？我会观察他们俩之间的互动。对，有的就是女孩就老嫌弃这男孩，各种嫌弃说，哎呀，赚的特少，然后家什么也不干啊，可懒了，就是十句话里有这7-8句都是嫌她男朋友的 啊。那这时候 为她捏把汗呢。 那这时候这男朋友呢，就是嗨， 男朋友一般就是憨笑， 憨笑，就憨笑算不错了，没有破罐破摔，是不是？憨笑就算这人找对了，就得知足，对吧？适当的时候就得表扬表扬，然后克鲁兹爱喝大爽汤，就我们聊到这话题的时候，就夸我们了，说你们是最棒的，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多夸几句啊， 也多夸几句， 3:1别忘了。 对，然后昨天这个节目的时候，是我们昨天节目的嘉宾啊，秋晨，然后就是提到。因为秋晨有一个这个摄影工作室， 就拍 对，提到这个大爽汤去他工作室拍照的时候，对他的一些印象，哎呦，反正说的都是好话，我 可开心了， 对对，然后我跟那儿盯着嘉宾，我正看，我说秋晨啊，就听讲故事嘛，就夸呢，说那个时候怎么样，哎呀，这很漂亮啊，很清纯呐，然后这个什么很灵动啊，然后这边就突然然后大嗓门喊爽。对，就是被这个昨天嘉宾被嘉宾夸得很开心啊，确实是， 已经没有我端庄的这个表象了 啊。没事，我今天主要夸你就是夸端庄啊。 今天努力的端庄， 人都爱听好话， 对， 都爱听好话。 嗯，确实被别人说是会让人变得心情不好。 嗯， 然后我曾经其实心情挺容易受这个，天气的影响的。 啊， 比如说下雨，我就会有点不好。 啊，这个我也会。 但是现在很喜欢下雨， 很喜欢下雨， 我变了，对 啊，你变了， 我变了。 是什么导致了你的改变？ 太热 ，对，下雨的时候 太热会让我心情不好。 啊，对，太热啊，对。下雨的时候睡觉， 对， 天热的时候出去晒太阳。 嗯，太晒了， 太晒了。 今年特别特别的热，确实特别热了也会有一种很燥的感觉。 对，其实有的时候就比如说就可能干热还好，有的是那种就是可能闷着点雨没下，那种湿热，那种潮热，可能就更让人身体比较难受。 嗯， 啊，就是身体带来的一些反应，也会让你心情不好。 对对，我们都说身心灵是一体的嘛。 对， 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的这个心情就会变差，意志力也会变得比较薄弱。 哎， 这都是有调查研究的。 哎，对，包括就是接下来我们要步入正题啊，跟大家带来的我们就是一些研究。 嗯， 啊，这个12个破坏好心情的习惯， 对， 身心都有。 可能这个大家之前都没有意识到，我们来好好的跟大家说道。 对，第一。 走路的时候无精打采，这大家有没有想到呢？ 走路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耸着个肩，低着个头， 驼着个背 ，然后这走路呢，脚也不离地，塌了着，塌啦，呲呲呲的那种声音，就是很不积极。 我记得之前在微笑里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调查研究，也是一个 HR 写的，说的是，如果一个来面试的人他的身体姿态非常的自信的话，他面试成功的率非常高，就说你表现得很，你站得很自信，那你的自信心真的会提升，它是一个相互带动的作用，所以这条说的也是，如果你走路的时候就是各种驼背，可能你的心情也会受到你的这种状态的影响， 对，然后我曾经就是也听到过一些这个表演上的一些理论，就是老师给分享的。我们演员，那比如说站在舞台上，可能就是要把我表达的东西、表达的情感、角色，如果说前排的观众可能还好，我们拿这个剧场来举例的话，那么最远的坐在剧场里最后一个观众，我同样也要让他感受到我的语言，感受到我的这个状态和情感。 对 啊，那这个时候就是对肢体上会有一些要求， 很难 对。然后我听到的，比如说一些说法叫什么，比如说这个面部表情啊，要这个舒眉展眼，就是要张开一些， 不能够蹙成一团儿。 哎，你就蹙成一团儿，那就是可能表现在戏剧当中，可能表现这种就忧伤、 贼眉鼠眼儿 啊， 小偷 贼眉鼠眼儿这种感觉。 嗯， 对，然后这个叫舒眉展眼，然后还有一个叫听到的就是叫胸似莲花。就好像人体的感觉是一种整体张开的感觉就是 胸似莲花呢， 对，就是但是一种内在的内心的感觉，你得去找可能找到这种感觉之后，对于你的这个表现力或者说是传达，可能都会有帮助。 看来这个孔文对表演非常有研究啊。 哎，不是，这 曾经有舞台梦。 也不是有舞台梦，这就是上学的时候老师给讲的。因为也上过表演课，确实有这个课。所以就这两句话我是印象挺深刻的。 我记住了，胸似莲花。 还有这个什么舒眉展眼， 舒眉展眼， 对，好像有的是从这个包括传统的京剧。 有点像这个， 从这个艺术 延续过来的， 对，借鉴来的。 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条会影响心情的这个坏习惯呢，是走路的时候无精打采。 对， 推荐给大家一个微博的账号，叫体态大师，虽然我一直在关注，但是我也没有好好的按照他去说的做。他在微博上现在非常的火，是教大家如何去改变你的一个身体的姿态。其实有的时候你的姿态改变好了，我的健身教练跟我说，如果你的身体姿态改变好了，你甚至可以长个儿。 对， 你会变高？ 不可能吧？ 会 啊， 因为有些人走路他就是这样。 40好几的人来怎么长？ 会，就是他会就是溜肩啊，然后包肩啊，然后就是头也是耷拉着，然后后面的这个脖子的骨头突出。如果你整个这样展开的话，你真的会，更显个儿。 啊，对，显个儿可能确实是，比如说站直溜了。那可能高个一两厘米也确实。 对，就是这意思。大家去关注一下体态大师吧。北京时间到了8:59，我们来听一首歌，然后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微微一笑。 it's all that no one hears越是呐喊越听不见 All I wanna do All I wanna do Is say I love you时间会记住那些想念 Words don't work Feeling like they have no worth 北京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身体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生而不同 哈喽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明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来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微微一笑啊在这个时段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12个破坏好心情的坏习惯刚刚给大家这个拿出了第一条就是走路的时候无精打采会让你心情变坏 心情沮丧 哎心情沮丧我们走路的时候呢挺胸抬头啊这是最最直接的我们从小就是老师啊家长教育我们的啊确实是有好处有用的 孔文你知道吗昨天我那个上直播间来的时候 啊 发现我们一导播在跟门口的武警学站姿呢 学站姿 对学得可认真了 对这对对我们因为我们单位对对武警小哥挺多的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挺胸抬头啊 对 就在体态上给自己一个好的暗示咱们再来分享第二条什么会影响我们的好心情呢说任何东西都要拍照会影响我们的心情这件事情我还真没听说过呢任何东西都要拍照 任何东西都拍照 比如说吃的 很好看的 买了新衣服 买新衣服 认识一新朋友 去了新餐厅 全部都要拍照 还发朋友圈 你手机容量够吗 对然后这个这大家点赞点的少了还不开心 对 啊评论我没有夸你也不开心 这个心理科学这篇研究论文说呢说随意的拍照会影响人们对这些时刻的真实的记忆说研究对象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观察了一些看了一些展品然后拍摄了另外一些展品的照片之后会发现人们很难记住自己拍过照片的物品反而是你用眼睛去认真看的 你能够记住，能够留下深刻的印象。 嗯嗯嗯，对，这个是很，我觉得是一种很常态的一种状态吧，就是大家、我们无论是用手机还是用相机，我们去记录一些画面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角度，就是大家还会啊，我拍完之后，我回家还会，甚至我完整的浏览一遍，啊，就不错了，啊，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去一个地方旅游，我拍完之后，哦，可能心里，行，这地儿我去过，啊，那些我都经典的什么东西，建筑，这事件人物我也都拍下来了，啊，我回来之后我齁累的，我还看一遍，啊。对吧， 我还记得我印象特别深，就说起这件事我突然想起来了一件旧事，就是 一件旧事， 大概是2013还是2014年的春节，然后我在北京过春节，那天呢大年三十晚上， 哟，怎么没回家呀？ 我爸妈他们都来了，然后呢当时就是和自己家里人在一起，然后门外是放烟花，就是跨，就是刚好是跨年的那一刻，烟花特别的绚烂，然后我们都站在那窗户门口看，窗户前去看，我就一直在拍照，因为我特别想拍一张就是特别完美的那个烟花展开在空中是特别美的那个状态，然后想发个朋友圈或者之类的，有些感慨， 那你看看是不是， 对，真的是有这个小心思在，但是这时候我身边的人就说，你把手机放下，用眼睛看， 有，这时候是谁说的？ 我不告诉你。总之就是，这件事情还是对我是，我觉得有一些启示的，真的是有一些启示。 对，然后就是，所以你也，记住了这件事，也记住了那个春节， 对对对。 然后我相信那天晚上就是， 所以后来真的，我就是看到一些美景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要看，我要放下手机， 对。其实就是当我们如果说拍照之后，就是它用处最大的地方在哪儿？就是会跟朋友或者说家人去分享的时候， 对， 你才会拿出来。 对 对，或者说乃至于说咱说一不好听的，说你嘚瑟一下，说哎呦我刚去哪儿玩回来，那还不错，来我给你看看， 对 对吧？ 我特别纳闷的是，就是很多的小伙伴会在演唱会的现场，拿着手机拍，有的时候我觉得，你拍的能有那电视直播或者之后出的那个，就是袋子，或者说你在网上能看到的视频清楚吗？你其实很远隔着，但是你拍有什么意义呢？见到明星的时候会拍，对吧？其实我觉得你真的还不如去看。 对，然后就是如果说这个演唱会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如果票也很难买，可能也确实会有这种心理，就比如说哎呀真的这太难得了，我好不容易来了之后我一定要记录下更多的东西，但是记录下更多的东西可能真的不如你感受到的那种情感，然后把它记录在心里，更可能隽永一些， 对对对， 就像 隽永一些， 对，像张学友有首歌叫做《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特别喜欢这首歌 对，这不就是讲的这个，一个 女孩， 一个女孩 变成女人 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用歌声记录下来， 对，用歌声去留存了一些成长的记忆，当然我觉得另外一种情况另说，就是你觉得你拍照的时候是在创作，对吧？ 对。 任何东西都要拍照，大家记住是任何东西都要拍照，会影响你的好心情。 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2条破坏好心情的坏习惯之二。第三啊，我们跟大家分享第三条，就是让霸凌者占你的便宜。这个我们得给大家说一下，这首先什么是霸凌者？霸凌者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黑社会，也不是吧？ 反正就是，咱比如说就是一个， 比如说排队的时候人强行插队，我觉得这算 啊，强行插队。那可能比如说在生活当中，朋友家人，就比如说刚才类似于我举的那种例子，就你什么都得听我的，你不听我的就不行。 强权者， 强权者。 还有就是现在有一些学校里可能会有这样的，不良少年，对吧？会欺负一些小同学，比如说让你交一些，交些什么保护费之类的，我觉得会有，就是大家也是就学港片儿，对吧？有这样的一些不良少年。 对，然后比如说还有就是我们对于可能初入职场的年轻朋友，比如职场当中遇到一些很强势的同事， 对， 或者说很强势的领导，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可能对于我的工作环境，我的能力各方面都需要认识和提高的时候， 没有对我起到很多的帮助，也没有很多的空间和时间给我，就一定要求我去这样做那样做，其实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对 啊，就是态度还很强硬。 嗯 啊， 这种事情听上去在日本非常的高发呢。 嗯，非常高发是吧？ 对，心理治疗师说，说一个人的自豪感和自尊心如果持续遭到恶意的攻击，后果将是毁灭性的。 哎，它会直接导致就像我刚刚说的， 嗯， 年轻的朋友初入职场，它会让你的情绪变得反复无常，甚至很难让自己起床去上班。 对， 一个美好的职场， 嗯， 美好的人生刚一开始， 嗯， 就要结束了。 可是孔文，你说那怎么办呢？如果就是比如说在职场里或者在学校里， 嗯， 有这样比你有话语权的， 嗯， 比你壮的， 嗯， 比你有资历的，比你就是年纪高的这些同学们， 嗯嗯， 然后真的是欺负你，我们要奋起反抗吗？ 这个事儿，我觉得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具体分析。 哎，对，然后首先最根本的一点，我觉得让自己变得强大。 对 啊，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理儿。哎，这是王道。 嗯， 哎，对，然后呢，就是如果真的受到一些所谓的霸凌者， 嗯 啊，可能让你的自尊心， 嗯， 哎呀，确实很难受，不太舒服。 对， 那这个时候呢，没办法。可能 也许可以去寻求帮助。 哎，寻求帮助， 比如说找到更加这个监管部门，或者说更有权威的人士来帮助你。 嗯嗯，对，或者说找到一个合理的宣泄方式。 合理的宣泄法，比如说去运动。 对，比如说去运动， 嗯， 啊，然后让，这个， 把自己的肌肉块练起来。 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让自己变得更强的办法。 对 啊， 嗯， 对， 嗯，那在职场上呢就更难了。 嗯， 对吧，就更复杂一些。 嗯， 嗯，对。 昨天我还看了一小段的这个我的前半生， 啊， 虽然这部电视剧就是反复好多次，就是看不下去，我会看不下去 啊。为什么呢？ 觉得太尴尬了。 嗯， 我觉得这编剧的脑洞实在是， 是吧？ 嗯，反正我是无法接受。 啊， 这种剧情的转折，还有这个人格的这种大起大落的变化， 啊， 还有这种很尴尬的巧合。 嗯， 但是中间就袁泉演的那个角色，他说了一句话，他鼓励这个马伊琍演的这个角色，他说职场如战场啊。 嗯， 马伊琍在向他求助，说我现在有一个很好的职位， 嗯， 但是呢里面有非常复杂的人事关系， 嗯， 他说你觉得我要不要去应聘这个职位。 嗯， 然后袁泉就告诉他说去啊，因为没有一个职场是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的。 对， 说哪怕是你这个清水芙蓉的去到一个职场， 对， 很快你也会被卷入， 嗯， 就各种各样的利益的斗争里。 对， 所以最重要的是磨好你的刀你的枪。 嗯，对， 然后知道你自己心里要什么， 嗯， 然后勇敢地杀进去。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啊。 对， 首先我们要明确地认知啊， 嗯， 这个认知这个事实，这个现实。 嗯， 然后呢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强。 嗯， 如果实在太压抑了，咱找一合适的办法宣泄宣泄。 嗯， 第二天起来之后还是一条好汉。 对， 嗯。 还是不要冲动吧，面对这些怎么说，我们刚才介绍的说这种霸凌者， 嗯， 还是不能冲动。 对对，啊，对， 要量力而行。 嗯， 对吧。 嗯 嗯，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第四条会让你这个， 哎， 影响你的心情的事情，是从不进行体育锻炼。 没错。嗯， 这个我们之前说了很多了。 对对对，然后这个美国医学会杂志精神病学啊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嗯， 如果每周能有三次让自己变得更活跃， 嗯 啊，也就是说参加一些运动啊， 嗯， 心情抑郁的风险就会降低19%。 嗯，这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哎，然后呢 改变。 对对对，然后伦敦大学的这个研究人员也发现体育活动与抑郁之间的相互关系。 嗯， 哎，抑郁的人呢更不愿意进行体育活动。 对， 而热爱运动的人出现抑郁症的几率就更低。 这就是一个螺旋。 哎，这就是一个螺旋。而且给出了一个数据，每运动一次抑郁风险就会下降6%。 我还看过一个相关的研究， 嗯， 说的是呢，这个在美国也是有一群心理学专家找来了一些抑郁症的病人， 嗯， 把他们分成了两个组， 嗯， 然后一个组呢是吃抗抑郁的药物， 哦， 另外一组呢是按照这些专家的要求每天定时定量的去运动， 嗯， 他们会发现在一个月之后，抗抑郁的药物和运动的人在治疗抑郁症方面效果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没有区别。 嗯， 就相当于运动可以取代药物。 嗯嗯嗯， 这是一个很震惊的发现，对吧？ 嗯嗯。 然后更让人震惊的还在后面， 嗯， 是说让这两组人分别停止运动和停止服药。 嗯， 发现停止服药的这群人，他们的抑郁症的这个症状复发率非常高。 嗯， 而停止运动的人呢，反而是在非常非常缓慢的复发。 对对对对， 所以说在抗抑郁方面，其实运动比药物有更长效的一个作用。 嗯 嗯， 对。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到过，其实就是人呐、啊，本质上它就是动物。 对 对吧、 嗯？ 然后这个 你想想，远古的时候我们都干嘛？ 对，然后这个是都是什么？这翻山越岭。 对，孔文那时候就得打猎。 对，我那边爬树呢，都是。 对，我就得摘果子，是吗？ 对，摘果子果。嗯 所以还是要定时定量的去运动、 嗯、 不开心的时候运动就会让你分泌多巴胺、 哎、 然后保持大脑的运转。 对对对，这个真的是有科学依据的啊、 嗯、 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的，如果在职场当中啊，我们第三条，如果遇到霸凌者那怎么办啊，咱没办法，咱先发泄运动就是 散打。最近孔文在练习散打。 运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发泄方式啊、嗯、而且它能够这个让你变得开心起来。 嗯嗯，接下来我要问个问题了，孔文，你的散打课去上了吗？ 我的散打课呀， 嗯， 嘿， 还没去呢。 散打课去的不多， 去的不多啊，但好歹还去了。 去了，去的不多。 那不错，嗯，那不错。 对， 嗯，因为接下来这条呢，说影响心情的是拖延症。 嗯 嗯，拖延症会影响你的心情。 对， 我觉得会。 是会。 嗯 嗯，对。 因为如果有一件事我一直迟迟没有办的话，我就会嗯总是卡在那儿，然后 哎 对。就会影响我做其他事情的专注度。 哎，然后这个刚才啊，克鲁兹爱喝大爽汤，他说我喜欢篮球、跑步和游泳。 嗯、 哎，这个可以和我们咱组成一个队伍啊、 嗯！ 我也喜欢篮球， 嗯， 然后跑步呢是短跑，游泳呢你可以去找大爽汤。嗯、对， 可以，不错，这个运动非常的全面，嗯、有这个有氧运动、嗯，也有这个，好像缺乏一点无氧，对吧？缺乏一点力量锻炼， 嗯、力量锻炼， 你可以再尝试一下举铁。嗯， 哎，对，举铁其实我包括前段时间我看到也是一个研究啊，他这样说，就是在我们的通常印象当中，可能就比如说我进行慢跑、进行长跑、进行这种有氧的运动， 嗯， 可能对人更好。 嗯， 但是他细化研究之后发现呢，就是比如说我举铁， 嗯， 我举一举杠铃， 嗯， 强度的力量训练， 嗯， 对男性朋友可能更好。 更好。 对， 是哪方面的好？ 可以延缓男性的衰老。 嗯， 然后也可以让肌肉变得更有力量。 我也看过这方面的研究。 哎， 是说大家都知道，就是坚持运动其实是可以预防癌症的。 嗯， 但是这个运动呢有两个条件。 嗯， 第一个是要越早开始越好。 哎， 甚至是从女生14岁、男生16岁开始运动。 啊，我比16岁早。 啊，真的？我也早。 你也早？ 我也早，我很早就开始了。 你们都长寿啊！ 长命百岁， 长命百岁。嗯， 说一个是要开始的特别早，还有一个呢、嗯、就是一定要加入一些力量的训练，因为力量的训练会让你的细胞分泌一种叫 NK 细胞。 嗯， 这个细胞对于找到癌细胞特别有用。 嗯嗯嗯，对。然后这个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对于男性非常有帮助的一个因素就是睾酮。 嗯 嗯，对男性朋友包括延缓衰老啊、 嗯、 这个心脏啊、 嗯、 各个方面都非常有好处。 嗯， 对，进行一些力量训练啊、 嗯、 男性朋友们。 这个克鲁兹说打篮球很用力量，说尤其是中锋。 哎，对， 这种对抗性的竞技运动是不是有无氧和有氧的一个结合？ 对对对对，你就比如说在篮球运动当中，然后体测啊，对于篮球运动员体测有一项非常重要的项目就是折返跑。 折返跑， 对，折返跑、 哦、这个非常耗体力。 对对，它是一个有氧和无氧的结合、 哦、 啊，就是应该现在在国家的体测专业运动员应该是场地的17个折返跑。哇，听起来之后，但是对于 跑下来吗？我觉得我跑不下来。 你肯定跑不下来， 对、啊、 我也跑不下来、 哦。 很多的专业运动员，就是每年进行一次体测的时候也难达标。 嗯， 没有达标那怎么办？那补测，或者有的就是勉强完成之后，直接累瘫在地上。 因为他折返跑是不是要去摸个地面的一条线？ 嗯、对， 然后你停下的那一刻就变成了无氧。 对，但是它还有时间的要求。 哦， 对，你要在对你要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完成这个体测。 嗯，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叫变速跑， 嗯、 其实也是非常消耗体能的。 嗯、 哎、 嗯 嗯, 嗯，对。 说了很多哈，刚才说到这个第五条，影响心情的是拖延症。 拖延症 啊、 嗯， 这个拖延症我们说了很多了。 嗯, 嗯, 嗯， 要改变拖延症需要很大的毅力。 哎， 需要一些方法。 需要一些方法。 现在也有市面上也有非常多的书去改变你的拖延的情况。 嗯嗯嗯。 接下来一条呢，说的是处在有害的婚姻关系中，会让你的心情变得很差。 嗯、对，就是两口子吧，过得不舒心。嗯、 对。 过得不舒心呢， 我觉得不仅影响心情，影响寿命，影响健康，这太重要了，这个 啊 非常重要、嗯、对吧， 对，然后也是有心理专家说啊、 嗯、 在有害的婚姻关系里， 嗯， 让人饱受焦虑和抑郁的折磨， 嗯， 还侵蚀人的自尊啊，这个好像的害处就是前几条我们跟大家提到的这个就害处都有了， 就洛萨达比例太低、 哎、 天天被自己的这个对象数落， 哎对，然后如果说他们配偶相信自己是无能的、 嗯、 或者是自私的， 嗯， 哎呦，就是找不到一点成就感和这个幸福感， 嗯， 而在婚姻当中的有一些这个包括男性来讲可能有一些优越感， 嗯 啊，对，完全没有，嚯、哦、你这日子你说怎么着，嗯， 哎，惨呐、啊！怎一个惨字了得？ 对，怎一个惨字了得？ 对 对，然后处在有害的婚姻关系当中，嗯、这个事儿咱要。 他为什么说婚姻关系、嗯？我觉得也是因为就是婚姻关系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 对， 因为毕竟他是经过公证啊，经过一个、 嗯、 这个有一个契约在的， 嗯、 所以呢，嗯、可能大家就不像男女朋友的时候说，哎呀，我要是觉得这个关系有害，我就结束它，对吧？ 嗯，对。然后其实这也更是一个长久的一个亲密关系， 对 啊。所以为什么说时间长了之后，这两口子就跟左右手一样， 对 对，但是你左手和右手你必须在一起配合，但是 你得通力合作， 对，但是配合不好你说闹心不闹心， 你得像这个队友一样， 嗯， 你不能当猪队友 啊，对，那什么一样的队友。 嗯，接下来的一条呢是说人生太过严肃， 哎， 嗯，这说的是谁呢， 说的谁？哼，不是咱俩， 咱俩太不严肃是吗？ 啊，我这， 我觉得我爹挺严肃的 啊， 就是没什么幽默的细胞。 叔叔很严肃， 嗯， 啊、 很严肃。 没事，那你隔着他，是不是？那你看这个时候他笑不笑？你回来可以试试啊。 笑声对健康非常的有好处。 哎、对对对、嗯， 感谢我们的这些喜剧演员。还有这些喜剧明星们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笑声，虽然他们自己有很多人都是抑郁症、 嗯、对，其实喜剧演员很多时候都是、私下里是很安静的， 对，是很内敛的、 啊、很内敛， 包括这个周星驰， 对， 嗯，星爷、 嗯、对， 也是，包括这个憨豆先生， 嗯 嗯，很多很多， 嗯嗯，对， 人生太过严肃、 嗯、 对于这个焦虑和抑郁都不好， 嗯， 要多笑， 嗯， 爱笑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太差， 嗯嗯嗯， 男孩也一样， 嗯，撒娇女人最好命。 咱俩套路太多 是吗？ 对， 嗯，其实我平常我那什么也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天、 嗯、 见到大家高兴， 嗯， 对吧，然后我就话多一点，然后有的时候还这个品两句啊，什么逗个段子，其实我私下当中我真的不爱说话， 就是一个安静的美男子， 就不，美男子算不上，还算比较安静，也比较好静， 哦，是内向的人、 嗯、嗨，就属于半疯子吧。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影响你好心情的坏习惯啊，就人生太过严肃、 嗯、 不爱笑， 对， 哎对，就咱们多笑笑，你就是咱们这边听听相声， 对， 是吧，看 多听听我们微微笑的节目， 哎，听听我们微微笑的节目，微微笑，听听孔文说相声，是吧， 嗯， 孔文和王爽说相声，是吧。然后这个第八条就是缺少睡眠不睡觉也会影响你的好心情、 嗯、这个非常影响， 对， 嗯，孔文最近睡眠非常少、嗯、 我最近也对，因为嗨，最近这个就除了 身兼多职， 有一些工作的事情，然后这个、 嗯、 嗨，这个家里家外那一大摊子事儿，你说哪儿不得我忙活着，是不是， 这就是人到中年的典型表现。你知道家里家外、你就差上有老下有小了， 哎呦，上有老下有小，你说我哪儿不得忙活着啊，你哎呦呵，哪有时间睡觉， 还得拼命的勤劳致富， 哎呀，就是多不容易， 但是不睡觉对于这个身体和心情的影响都还是非常大的， 对， 我曾经就有一句名言， 嗯， 就在我上微微之前我就说那个、 哎、等会儿这个时候，那个在节目当中，什么克鲁兹爱喝大爽汤，这是爽爽的典型的铁粉的小伙伴们啊，这他又说名言了啊， 没什么名言 啊，你说 是，只是一个这个描述自己的一个习惯， 嗯， 叫早起毁所有， 早起毁所有， 嗯 啊， 原来真的是这样。 原来就是咱们大家通常说的可能是早起毁一天， 嗯， 你早起毁所有， 毁所有就是心情、食欲，然后工作效率 啊， 嗯，兴趣值全部都下降，早起的话 兴趣值全都下降， 嗯 啊， 嗯， 那你今年这后半年是这有点什么这个生无可恋的意思，是吧，嗯，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克鲁在和大手当他说了吧？他说拿个小本记下来。 不是， 就是， 我怎么觉得这句话有点像要报仇的意思呢？ 早 本本记下来， 就是早起毁所有。对，但是，这怎么说呢？也，不是早起之后也有早起的好处。 对， 你 早起时间变得很多。 哎，这时间变得很多。你比如说早起，我可以有时间这个吃一顿丰富的早餐。一顿丰富的早餐，因为就是营养学上研究来讲，早餐其实一天一日三餐当中对人也非常重要的。 对， 有吃一顿非常好的早餐，你身体有充沛的营养之后，也有助于你保持好的心情。哎，可以吧？ 不错。这个早起不关键是要早睡。 哎，对对对，早睡，你 光注意早起了，然后天天晚睡， 哎，对， 就完蛋。 对，你说昨天晚上这个，嗨，可能也是时差的原因，这也没办法。你说这个男篮啊，你说11:30，你说打比赛，最后还输了，你说哎呦，这本来看的就晚，然后闹心这一宿，哎呦，天哪！哎，好吧，我们跟大家介绍下一个吧。 好，下一个是影响我们的好心情的，这个是从不独处。 哎，对， 从不独处，就是人来疯呗。还有就是社交大咖，从不独处。 对， 是说不论是十分钟、一个小时，还是一天，独处对人们都很重要。然后心理学家说呢，如果不拿出时间来为自己做一些事情，抑郁和焦虑的情绪就会慢慢的滋生。这是不是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我没有自己的时间了？ 我觉得这个不独处呢，可能是没有自己的时间，是吧？那可能比如说没有想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最重要的应该还是没有自己更多的思考， 对， 沉思的一些时间。 对， 对， 我觉得这是高质量的独处。 对对对，你看，所以说我平 时，有的人的独处也就是打打游戏。 哎，对，你看，所以我平常我就不爱说话，我就爱独处，我就爱思考。所以我很开心。 哪根筋儿抽了今天？ 是吧？啊，今儿早晨那鸡蛋灌饼不错。 鸡蛋灌饼不错。下一条呢，说的是和从不独处有一些相关，说的是不与他人进行真正的对话，也会引发你的这个心情不好。什么叫真正的对话呢？我还记得在这个生活大爆炸里，这个。这 Sheldon 说，我有好多好朋友呢，我这个社交平台上有2000多个好友呢。当时大家都笑了，说这种虚拟的好友，还有一些这个社交工具上娱乐性的工具与朋友沟通，算不上真正的对话。他说的真正的对话呢，就是说的是，哎，咱们俩这样坐下来，掏心掏肺的， 对， 聊天，对话。会说一些自己内心深处的事儿，不仅说一些这个嘻嘻哈哈的，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对话。 对，其实包括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去参加一些社交啊，就是见面之后，哇，这好美啊，这好漂亮啊，今天好棒啊，就非常优秀，但是我反而听到过一句话，就是当你就是。比如说这个也不能说第一次见一个人，就是说这个人你并不是特别熟悉，他还没有归在你朋友当中之内的时候，他对你越热情，就说明这人有多假。 对，就我通常说会说假热情， 对， 假热情， 哎，对对对，就这个， 就叫人都叫亲爱的， 对对，就是刚才说的么么哒等于你好。 我也不喜欢这种就是特别大的饭局，比如十几个人，好多人坐一大圆桌上，其实那个时候就不是真正的对话，大家说都是场面上的话。 对， 我就喜欢一两个朋友，对吧？这特别好。 对，但是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可能有这个比如说社会协同、工作需要各个方面的关系，也有不得不去面对这样一些不是真正对话的场景的时候，但是怎么说呢，把它区分开来，对吧？有自己的朋友，那个就是我是为了什么其他，就为了工作吧。 有真朋友，有认识的人， 哎，对对对， 好，最后两条影响心情的这个事情呢，其实是有相关的。第十一条说的是没有手机无法生活， 哎， 就手机粘性太大。 对， 最后一条呢是一心多用，其实这跟手机也是有一些关系的，对吧？大家现在都喜欢这个边看电视边吃饭，边看手机边吃饭，一心多用都会引起你这个不专注，不专注就会引起你这个思维涣散。 对，思维 涣散，像孔文这样总是做独立的思考。 嗨，我其实做什么独立思考，就是睡觉呗。 好，跟大家分享了12条会影响我们好心情的这个一些事情吧。